朝鲜之声广播电台，各位听众，我国劳动新闻13号发表了一篇评论，题目是百般策划构筑三方军事同盟。下面摘要播送这篇评论。不久前，南朝鲜、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当权者在新加坡举行了会谈。会谈上，南朝鲜为国防部长官韩敏九和美日两个主子一起放出蓝言，说什么北方增强核遏制力的措施是违反制裁决议的，并商定施加彻底的对北制裁，进一步强化密切合作，以使北方弃核。他们还大谈什么针对北方核与导弹威胁的协调必要性，并对已不久将实施的美国、日本、南朝鲜弹道导弹防御联合训练为机会，来扩大对北军事情报共享的问题进行了密谋。南朝鲜傀儡执政势力一向背叛民族，倚仗外部势力，疯狂进行北南对抗和北京战争挑衅活动，这次又彻底露出了其丑恶面目。为国防部长官韩敏九这次同美日主子一起举行军事当权者会谈，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，为的是在美国的操纵下促进旨在北京的三方军事同盟构筑。南朝鲜当局同外部势力狼狈为奸，大发对抗狂政，它将使我们更加坚定，用强大的自卫和遏制力来坚决维护民族主权与尊严，毫不留情地消灭侵略者的意志。各位听众，刚才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13号发表的评论摘要，题目是百般策划构筑三方军事同盟。